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三分善现品第三之七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功德铠，当知是为披大乘铠，以一切法自相空故。随者何？世尊，色色相空，乃至识识相空，眼处眼处相空，乃至意处意处相空，色处色处相空，乃至法处法处相空，眼界眼界相空，乃至意界意界相空，色界色界相空，乃至法界法界相空，眼识界眼识界相空，乃至意识界意识界相空，眼处眼处相空，乃至意处意处相空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空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空。不施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相空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波罗蜜多相空，内空内空相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相空，四念住四念住相空，乃至八圣道之八圣道之相空，如是乃至如来实力如来实力相空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相空，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相空，披大功德铠披大功德铠相空。世尊，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功德铠，当知是为披大乘铠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所以者何？一切之智，无造无作；一切有情，亦无造无作。彼诸烦恼，亦无造无作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是是故，披大乘铠。具受善现，辩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一切之智无造无作？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，彼诸烦恼亦无造无作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是是故，披大乘铠。佛告善现：以诸作者不可得故，一切之智无造无作，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，彼诸烦恼亦无造无作，所以者何？善信，色乃至识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色乃至识毕竟不可得故，眼处乃至意处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眼处乃至意处毕竟不可得故，色处乃至法处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色处乃至法处毕竟不可得故，眼界乃至意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眼界乃至意界 毕竟不可得故。色界乃至法界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色界乃至法界，毕竟不可得故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毕竟不可得故。眼处乃至意处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眼处乃至意处，毕竟不可得故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可以故？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毕竟不可得故。我乃至见者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可以故？我乃至见者，毕竟不可得故。梦幻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式寻相成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梦乃至寻相成，毕竟不可得故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毕竟不可得故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毕竟不可得故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毕竟不可得故。广说乃至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毕竟不可得故。真如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真如乃至实际，毕竟不可得故。诸菩萨摩诃萨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诸菩萨摩诃萨，毕竟不可得故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毕竟不可得故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毕竟不可得故。善现，由是因缘，一切智智无造无作，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，彼诸烦恼亦无造无作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是事故，彼大功德开。善现，由是义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彼功德开，当知是为彼大功德开。儿时即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色乃至识无浮无脱。时满慈子问善现言：尊者说色乃至识无浮无脱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满慈子言：何等色乃至识无浮无脱？善现答言：如梦乃至寻相成，色乃至识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识 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过去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未来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现在色乃至时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时，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善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不善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无计色乃至时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时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有罪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无罪色乃至时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时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有漏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无漏色乃至时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时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世间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出世间色乃至时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时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杂染色乃至时无复无脱，清净色乃至时无复无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一切色乃至时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一切法无复无脱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复次满册子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复无脱，所以者何？以不施等波罗蜜多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复无脱，所以者何？以内空等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脱。不辞满册子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 无福无托，所以者何？以思念住等，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福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福无托，所以者何？以解脱门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福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如是乃至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福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实力等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福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福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此诸智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复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诸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托。不次满次子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复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诸菩萨摩诃萨无复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菩萨摩诃萨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复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诸如来应正等觉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托。复次满次子，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无复无托。所以者何？以真如等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复无托。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无复无托微妙法门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如实知。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无复无托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勤修学。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无复无托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，应正安住。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成熟 无负无托，友情；应严静，无福无托，博土；应亲近，供养，无负无托，诸佛；应听受，无负无托，法门。满慈子是菩萨摩诃萨，常不远离无负无托诸佛，常不远离无负无托神通，常不远离无负无托无眼，常不远离无负无托陀罗尼门，常不远离无负无托三摩地门。满慈子是菩萨摩诃萨，决定当起无负无托道相智，决定当证无负无托一切智一切相智，决定当转无负无托法轮，决定当以无负无托三乘法要安立无负无托诸有情类，令证无负无托究竟涅槃。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无负无托六波罗蜜多，能证无负无托一切法性，无所有故，远离故，极净故，无相故，无作故，无生故，无灭故，无染故，无净故，无负无托。满慈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名披无负无托大乘开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类。而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大乘之相？其何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？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？如是大乘为何所住？谁复称是大乘而出？佛告善现：如先所问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善现当知六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大乘之相。云何为六？一者布施波罗蜜多，二者境界波罗蜜多，三者安忍波罗蜜多，四者精进波罗蜜多，五者净律波罗蜜多，六者般若波罗蜜多。云何布施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舍一切内外所有，亦劝他舍内外诸物，持此善根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。云何境界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受持十善业道，也劝他受持十善业道，持此善根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境界波罗蜜多。云何安忍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具增上安忍，也劝他具增上安忍，持此善根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。云何精进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于五波罗蜜多 勤修不舍，也劝他于五波罗蜜多勤修不舍，持此善根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。云何净虑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方便善巧入诸净虑，不随彼定势力受生，也劝他方便善巧入诸净虑，不随彼定势力受生，持此善根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净虑波罗蜜多。云何般若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如实观察一切法性，与诸法性无取无着，也劝他如实观察一切法性，与诸法性无取无着，持此善根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行，是为诸菩萨摩诃萨大乘之相。不辞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所谓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大空、空空、胜于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无散空、本性空、相空、一切法空、无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云何内空？内为内法，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当知此中，眼有眼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如是乃至，意有意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内空。云何外空？外为外法，即是色声香味触法。当知此中，色由色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如是乃至，法有法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外空。云何内外空？内外为内外法，即六内处及六外处。当知此中，内法由外法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为与六内处由六外处空，外法由内法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为与外六处由内六处空，是为内外空。云何大空？大为十方。当知此中，东方由东方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如是乃至，下方由下方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大空。云何空空？此中空为一切法空，此空复有空空，故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空空。云何胜意空？此中胜意即是涅槃，当知涅槃由涅槃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胜意空。 云何有为空？此中有为即是三界，当知欲界有欲界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色无色界有色无色界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。是谓有为空。云何无为空？无为为无生无异无灭法，当知无为有无为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谓无为空。云何毕竟空？毕竟为若法毕竟不可得，当知毕竟有毕竟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谓毕竟空。云何无际空？无际为无初际、后际、中际可得，若法无初际、中后际可得，是法无来亦无所去，当知无际有无际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谓无际空。云何无散空？散为诸法有放有弃，有舍有得，若法无放弃舍可得，说明无散。此中无散有无散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无散空。云何本性空？本性为一切法，若有为性，若无为性，如是本性，非声闻作，非独觉作，非菩萨作，非诸佛作，亦非愚作，其性法耳，故名本性。当知本性有本性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本性空。云何相空？相为诸法自相共相，当知此中相由相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相空。云何一切法空？一切法为色乃至识、眼乃至意，色乃至法，眼识乃至意识，眼处乃至意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有为法，若无为法，名一切法。此中一切法由一切法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一切法空。云何无性空？无性为此中无少性可得，当知无性有无性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是为无性空。云何无性自性空？无性自性为一切法无能和合者性，有所和合自性，众缘生故，当知无性自性有无性自性空，非常非坏，随者何？本性而故，复次善心。有性有有性空，无性有无性空，自性有自性空，他性有他性空。云何有性有有性空？有性为有为法，即是五蕴，如是有性有有性空，色等五蕴不可得故，无生性故。云何无性有无性空？无性为无为法，此中无为法有无为法空，即是无性有无性空。云何自性有自性空？为一切法皆自性空，此空非智所作，非见所作，亦非愚所作，故名自性。 由自性空。云何他性由他性空？为一切法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住、法定、法界、真如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。实际法尔由他性故，故名他性由他性空。善行，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大乘之相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见行三摩地、宝印三摩地、狮子游戏三摩地、妙月三摩地、月窗相三摩地、一切法用三摩地、灌顶三摩地、法界决定三摩地、决定窗相三摩地、金刚玉三摩地、入法印三摩地、等持王三摩地、善安利三摩地、放光三摩地、利众三摩地、等勇三摩地、入言辞决定三摩地、等入增语三摩地、官方三摩地、持印三摩地、无妄师三摩地、诸法等去海印三摩地、遍覆虚空三摩地、金刚轮三摩地、无量光三摩地、无着无障三摩地、断诸法轮三摩地、舍宝三摩地、遍照三摩地、不逊三摩地、无相住三摩地、不思维三摩地、无垢灯三摩地、无边光三摩地、发光三摩地、普照三摩地、净坚三摩地、无垢光三摩地、发妙乐三摩地、电灯三摩地、无尽三摩地、具微光三摩地、离尽三摩地、不可毁三摩地、开发三摩地、日灯三摩地、净月三摩地、净光三摩地、无动三摩地、发明三摩地、应作不应作三摩地、智窗相三摩地、金刚曼三摩地、住心三摩地、普明三摩地、善住三摩地、宝吉三摩地、妙法印三摩地、法平等性三摩地、舍爱乐三摩地、法勇满三摩地、飘散三摩地、分别法具三摩地、平等自相三摩地、离闻自相三摩地、断所缘三摩地、无变异三摩地、无品类三摩地、入名相三摩地、无相行三摩地、离因暗三摩地、具行三摩地、不变动三摩地、度境界三摩地、离集众德三摩地、决定住三摩地、净妙花三摩地、具觉知三摩地、无边变三摩地、无等等三摩地、普超一切三摩地、决判一切三摩地、散犹豫三摩地、无所住三摩地、一相庄严三摩地、引发形象三摩地、一形象三摩地、离形象三摩地、妙形象三摩地、达诸有底散坏三摩地、保坚固三摩地、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、如施舍语言三摩地、具赤然三摩地、严净相三摩地、无标志三摩地、具妙相三摩地、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、无尽形象三摩地、具总持三摩地、摄覆一切正性邪性三摩地。 西尾肾三摩地，离爱憎三摩地，无垢明三摩地，居坚固三摩地，满月净光三摩地，大庄严三摩地，普照世间三摩地，定平等性三摩地，远离尘垢三摩地，有争无争平等理趣三摩地，无巢穴无标志无爱乐三摩地，决定安住真如三摩地，离身与意会恶三摩地，如虚空三摩地，无染无着三摩地，如是等三摩地有无量百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之相。善现，此中云何名为见行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普能领受诸定行处，是故名为见行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宝印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能印诸定形象差别，是故名为宝印三摩地。云何名为狮子游戏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诸等持游戏自在，是故名为狮子游戏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妙月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如镜满月普照诸定，是故名为妙月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月窗相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普能认持诸定窗相，是故名为月窗相三摩地。云何名为一切法涌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普能涌出一切圣定，是故名为一切法涌三摩地。云何名为观顶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普能观察诸圣定顶，是故名为观顶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法界决定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能与法界决定照料，是故名为法界决定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决定窗相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决定能持诸定窗相，是故名为决定窗相三摩地。云何名为金刚玉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能摧诸定非彼所伏，是故名为金刚玉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入法印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普能悟入一切法印，是故名为入法印三摩地。云何名为等持王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诸定中皆得自在，是故名为等持王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善安利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等持王能善安利，是故名为善安利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放光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诸定光普能开发，是故名为放光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利众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能发诸定众多势力，是故名为利众三摩地。云何名为等勇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令诸圣定平等涌出，是故名为等勇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入言辞决定三摩地？为 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定言辞必能无入，是故名为入言辞决定萨摩地。云何名为等入增语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诸定名平等无入，训示理趣，是故名为等入增语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官方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于诸定方普能观照，是故名为官方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持印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能总任持诸定妙印，是故名为持印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妄师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诸定相能无妄师，是故名为无妄师萨摩地。云何名为诸法等去海印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令诸圣定平等去入，如大海印，摄受众流，是故名为诸法等去海印萨摩地。云何名为遍覆虚空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诸等持能遍覆护，无所鉴别，如太虚空，是故名为遍覆虚空萨摩地。云何名为金刚轮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普能任持一切圣定，令不散坏，如金刚轮，是故名为金刚轮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量光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放无量光照有情类，令彼意念曾所受法，即作种种大扰一事，是故名为无量光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着无障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离诸染着及一切障，是故名为无着无障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断诸法轮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一切法证无生理，令生死苦永不相续，是故名为断诸法轮萨摩地。云何名为舍宝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于诸定相尚能弃舍，况诸烦恼及于法相而不能舍，是故名为舍宝萨摩地。云何名为遍照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遍照诸定，令甚光显，是故名为遍照萨摩地。云何名为不逊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一切法无所求愿，是故名为不逊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相住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不见诸定中有少法可住，是故名为无相住萨摩地。云何名为不思维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所有下列心，心所法悉皆不转，是故名为不思维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垢灯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如持净灯照了诸定，是故名为无垢灯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边光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能发大光照无边际，是故名为无边光萨摩地。云何名为 发光三摩地，为若住此等持无间，能发一切圣定光明，是故名为发光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普照三摩地？为若得此等持无间，即能普照诸圣定门，是故名为普照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净坚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得诸等持净平等性，是故名为净坚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无垢光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能普捐除一切定垢，亦能照了一切等持，是故名为无垢光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发妙乐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普能领受诸定妙乐，是故名为发妙乐三摩地。云何名为电灯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照诸等持如电光焰，是故名为电灯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无尽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诸等持不见有尽，是故名为无尽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具微光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诸等持微光独胜，是故名为具微光三摩地。云何名为离尽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见诸等持一切无尽，而不见有少分法相，是故名为离尽三摩地。云何名为不可毁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令诸等持见无瑕隙，是故名为不可毁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开发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见诸等持无不开发，是故名为开发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日灯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令诸定门发光普照，是故名为日灯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净月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令诸等持破暗如月，是故名为净月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净光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与诸等持得无碍解，是故名为净光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无动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令诸等持无调慢动，亦无细论，是故名为无动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发明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令诸定门发明普照，是故名为发明三摩地。云何名为应作不应作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照诸等持一切应作不应作事，皆令显了，是故名为应作不应作三摩地。云何名为智窗相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见诸等持妙智窗相，是故名为智窗相三摩地。云何名为金刚曼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虽能通达一切法，而不见有一切相，是故名为金刚曼三摩地。云何名为住心三摩地？为若住此三摩地时，心不动摇，不转，不照，亦不损减，不念有心，是故名为 住姓萨摩地，云何名为普明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于诸定明普能观照，是故名为普照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善住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于诸等持善能安住，是故名为善住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宝吉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观诸等持皆如宝吉，是故名为宝吉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妙法印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能印诸等持以无印印故，是故名为妙法印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法平等性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不见有少法离平等性者，是故名为法平等性萨摩地。云何名为舍爱乐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于一切定及一切法俱舍爱乐，是故名为舍爱乐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法勇满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一切法相悉皆涌出，一切诸佛法无不圆满，是故名为法勇满萨摩地。云何名为飘散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能令诸定飘散诸法，是故名为飘散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分别法聚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善能分别诸定法聚，是故名为分别法聚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平等自相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得诸等持平等自相，甚可爱乐，是故名为平等自相萨摩地。云何名为离闻自相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于诸等持不得闻自可爱乐相，是故名为离闻自相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断所缘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断诸等持所缘境相，是故名为断所缘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边意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不得诸法变异之相，是故名为无边意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品类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不得诸法品类别相，是故名为无品类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汝名相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悟入诸法名相差别，是故名为汝名相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相行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诸定相都无所得，是故名为无相行萨摩地。云何名为离一岸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普能遣除诸定一岸，是故名为离一岸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具行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见诸等持形象差别，是故名为具行萨摩地。云何名为不变动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诸等持不见变动，是故名为不变动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度境界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超诸等持所缘境相，是故名为度境界萨摩地。云何名为离集众德萨摩地？ 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一切法及一切定不得即相，以一切法不可即故，是故名为离即众德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决定住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住定心虽决定住，而知其相竟不可得，是故名为决定住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净妙花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令诸等持皆得清净，颜饰光显，犹如妙花，是故名为净妙花萨摩地。云何名为具觉知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修七觉知速得圆满，是故名为具觉知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边遍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与一切法得无边遍，是故名为无边遍萨摩地。云何名为无等等萨摩地？为若住此萨摩地时，得诸等持无等等性，是故名为无等等萨摩地。卷第488。